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的告别仪式昨天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大厅门口挂着一幅巨大的挽联，舞台精英，无愧戏剧表演大师，影视巨星，堪称当代艺术名家。北京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以及许多朱旭先生的圈内好友悉数到场送他最后一程。北京人艺院长任明跟朱旭先生合作过4部戏。在昨天的告别仪式之后，任明说， 华变、北京南院、生活还有甲子园。前几天我在去医院看朱旭老师的时候，因为要演华变，朱旭老师还特别的关心，问华变演出的情况怎么样，演员的状态怎么样。 而朱旭老先生在舞台上下的反差则给青年演员王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艺双馨的演员，生活中非常的随和低调，但是艺术上特别的光芒四射。 影视演员蒋文丽曾经和朱旭先生合作过电影《我们天上见》，昨天他也出现在了告别仪式的现场。 他就演我的姥爷，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我觉得朱老师是一个特别智慧的人，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会愿意带给大家欢笑。 而朱旭先生的幽默和生活的趣味也让老朋友李斌深深的怀念。 他的幽默是很深刻的，他口吃有时候反应他得经过一个翻译，然后指挥他这个系统怎么动这舌头，这个过程就跟别人不一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林兆华执导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今晚开始在保利剧院连演4天。这部将近20年前演过的戏，这次重返舞台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邀请到了张若昀来出演。舞台剧《亲爱的胡雪岩》明晚登台天桥艺术中心。香港话剧团作品大都举重若轻，这部戏在清朝人胡雪岩的人生经历背后也有当代意识和文化趣味。极尽技巧的舞台布景和呈现手法，以及其中弥漫的市井烟火气，港味十足又不失历史证据的风范。话剧《天之骄子》明天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全剧围绕着权力的争斗、人心的较量，剧中不乏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但经过编剧郭启宏诗化的语言，使得这种勾心斗角也充满了才情。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国家大剧院第11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览周将于10月23号到11月21号举办，届时将有9台10场演出上演，涵盖话剧、戏曲、音乐会、民族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未来两天高空受偏西气流的控制，北京市天空云量较多，今天夜间湿度有所增加，明天大气透明度略有转差，扩散条件一般，不过对户外活动和出行影响不大。提醒大家早晚气温低，凉意渐浓，夜间休息要注意保暖，外出请适当的添加衣服。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部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绎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当沉浸式戏剧和独角戏碰撞在一起，他们会创造出怎样的火花？一个迷失与相遇的故事，一次突破的尝试，三张王牌全力出击，引爆金秋话剧界最强话题。由繁星戏剧村出品的浸没式独角戏话剧《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正在上演。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着您来。 哎，当然还有一份奖品哈，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门票4张，9月22号下午2点国图艺术中心，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乐。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部作品呢？就是要跟大家推荐话剧《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当中啊。所以这个就在网上订票就题目都看不完， 我觉得可以查关键词荒野 迷失，我看中的是迷失，你看到的是荒野。 对对，你看，所以这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观点了。 咱俩内心不一样， 没， 我迷失了， 嗯， 迷失在你的荒野里。哇哎，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啊，是我人生当中话剧的3位导师。首先欢迎一下话剧《迷失在时间无垠荒野》的编剧导演黄衍卓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黄导。还要欢迎一下演员，繁星戏剧村的签约演员张唯一，欢迎您。 主持人好，群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接下来再欢迎一下这个演员左凌峰，欢迎凌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哇，真的是，我觉得大帅今天异常的兴奋哈。 就必须的。 对，就是演了上次这个繁星戏剧村的一个戏之后，大帅就迷失在了自己戏剧的荒野里。 现在就的确戏剧荒了哈。自从演了那个就没。 而且黄导跟您这个透露几个小秘密 啊，就说前几次黄导来我们这儿做节目，本来都是我们分别主持您的节目的，大帅都给抢过去了。 今天晚上其实本来我在外面就是工作到得工作到晚上7点多，但是我知道他们三个要来， 我知道，是怕你们驾驭不了他们三。开玩笑，赶紧回到我们的正题啊！这三位真的是刚才我们的宣传片里说的一样，三张王牌同时出击，给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咱就先从这个名字开始说起吧。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当中，我先问一下啊，这个跟张爱玲有关系吗？ 是肯定有关系的，那是张爱玲特别有名的一段话，是她的一篇文章叫《爱》，从那里面选取的。 所以这个能给我们讲讲吗？这个名字的来历，包括这个名字跟这个剧，它就是怎么去想到要用这样一个名字？因为我记得上次我访问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告诉大家，我上次访问黄导的时候，我问他名字想好了吗？他说还没想好。 对，上次名字还没有起好。其实这个名字就是还是挺长的，然后还比较的有这个深度，能让人去产生联想，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对，当时其实我们是整个故事是想讲一个相遇。一开始我们起的名字叫第一万次的相遇，是想讲相遇的，就是指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遇有多么的难。后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编舞老师郑老师，然后就给我们念说，哎，你看张爱玲这段话，和咱们的这个戏多相符。对，然后我们念了一遍，其实大家都很熟这段话，但是谁也没有去想到这段话和我们的戏会有什么联系。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要不我们试着从这里面去找一个名字。 跟大家再读一下这段话吧，好不好？就是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垠的，呸！好，这段掐了重播啊，来，爽你来读啊。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走点心行吗，大帅？ 没有，我就 带点这个爱的感觉。 这个这样 是该这样跟他说吗？ 那个应该让我放松一下，不是让我那个平静一下以后啊，下半时段我们先沉浸一下啊。我们先就是当这个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我首先因为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们了，我一看咱们的战袍啊，纯黄色的战袍啊，两位帅哥都穿着，大家可以看直播的话会看到，这个是专门为这次设计的吗？为这次戏 也不算是设计吧，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小段子吧。然后，我们有一天在排练，实在就是已经在绞尽脑汁，或者是在脑子已经实在不转的时候，我们就聊到，就是说怎么着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黄彦卓导演姓黄，左凌峰啊，然后名字里边有一个峰，我的名字叫张唯一，然后所以就是黄峰一。 我这件衣服的由来，所以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战袍。 我们三个人特别没料，第二天就说要咱网上找一个黄风衣买了。 这就是这件风衣的来历，叫黄风衣。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打开这个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平台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 对， 果真是穿着黄风衣。 而且我说实话，我迷惑了半天，因为咱们这个剧中的主角叫蓝， 对。 然后我当时想，这什么颜色、什么元素能给弄出一黄色来啊？原来是由此得来。 我每天都穿啊。我每天跟场，我就穿着这个黄风衣，在底下看他们，然后上去谢幕，都穿的是这件衣服。所以我今天说休息，终于可以不穿了。然后他们俩穿上了。 你看， 那我们来之前还给他发微信，我说记得带战袍。哦，说我天天穿，今天就没穿。 由此可见，他们对于这个黄风衣这个是多么的钟爱，尤其想到这个梗的时候，是不是特兴奋？ 所以现在算是一个组合是吗？ 对对对对， 一个繁星新宇村的固定搭配叫黄风衣 组 合是吗？ 哇，来到节目当中， 好， 那回到这个剧当中啊，其实刚才导说了，就是这句话其实也正的好，是不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正好赶上了你们这个剧。但是那这个剧的诞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起源？ 好像过年那会儿就有了，就说想做一部独角戏。然后后来再找题材嘛。然后就想做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 那两位主创，左帅，那个你要老在耍酷啊，来，那个说一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啊？就是对于这个剧的创作。 就是也是很早期了，导演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想法和元素的时候，就跟我们会聊起这个事儿来。 最早的一些，就是你最早的一些我们叫做艺术元素或者是碎片是什么？它灵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就是要找寻自己的内心嘛，因为我看到很多网上的评论都在说看这个剧感觉是跟自己的心在对话一样，就是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是这 个。那个是我们后来排一排，其实排出这样的一个就是形式。其实最开始我们是讲的爱情。 对。 对，我们是想讲爱情，就是相遇嘛。是想讲爱情的。 就是谁跟谁相遇啊，独角戏。 所以说 是 我们还聊过说人是不是最容易爱上像自己的人，是不是到底是自己爱上了自己。 两个人是一个灵魂。 对。 哦。 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是这个。 哦。唯一你们说要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我最近还在想一个事情啊，我觉得你们说一说，就是你们要找一个像自己的人觉得好，还是说会找一个跟自己互补的人。来，唯一你说一说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一个是像自己的，一个是互补，是吧？ 对对对，就是脾气性格跟自己很像，就简直就是女版的自己。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其实就跟自己像的那个人有，只有有了这样的人，那其实互补这个东西就自然成立了。 哦， 对啊，你是最了解你自己的呀。如果说对面跟你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你们的所有的脾气秉性交流的时候，包括一些矛盾，都知道的出发点是为什么，都能相互理解，因为人是最懂自己的嘛。 哦，所以说如果你讨厌对面站在你对面那个长得跟你很像，不是，就是脾气性格跟你很像的人的话，那其实就是说明你讨厌自己身上的，你也就知道自己讨厌自己哪些， 就像照了一面特别不想面对的镜子。 对，镜子。 你讨厌他也是因为你看到了自己嘛。 那左帅呢？你觉得呢？你会选择是找一个互补的，还是找一个自己跟自己很像的？ 刚才不都总结了吗？其实是两者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找自己跟自己很像？就是因为他能明白你和懂你。他真的能明白你。我们在沟通，我们在交流价值观的时候没那么费劲。就不会说我说一个东西我掰开了揉碎了你听不懂。有的时候我可能我指一下或点一下你就明白了，都不用说话的。 但是啊，我们说的是这样的，就是爽，我不知道你先说说你观点我再说。你呢？ 我倒是觉得有的时候人未必真的了解自己。所以他找的另外一半，或者说他寻找的内心当中那个可以他觉得可以的那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是互补，或者是说就是跟他相同那么简单，可能是他内心当中想寻求的那个自己。 我想说的就是什么，有的人是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你还会去找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吗？我记得听过一段台词我觉得特别逗，你说你见过两个斗鸡抱在一起吗？是吧，那你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找一个互补的呢，还是怎么着？ 我有见过两个斗鸡真的抱在一起，就是两个脾气都特别暴躁的人在一起。 真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特别逗，就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把家全拆了。然后拆完之后过一个小时两个人就可以拉着手开开心心的去家具市场再买一套家具回来。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两只很有钱的斗鸡。是吧， 奢侈吗这个吵架的方式。 不会互相嫌弃啊，如果脾气好的那一方肯定会嫌弃脾气不好的那一方吧，除了包容他总有一天他会够的。我觉得两个都脾气不好谁也不用嫌弃谁，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你的观点就是两个如果都脾气不好的话谁也别嫌弃谁。 对、 那就要讲到了婚姻里边的叫什么包容，是这意思？ 对啊，就是都一样嘛，都一样有什么可嫌弃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从一开始的时候讲的爱也是说是一种叫做什么自己遇见自己。 对 对， 是不是在追逐，刚才那个赵爽说也特好，就是其实是在追逐。我们其实这里面也在讲一个追逐，就是人是不是要一直追逐他才会有人生的意义，否则我们什么都不追求，我们就是每天的吃饭睡觉干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很无意义。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戏的时候讨论了很多，所以最终我们没有把那个心定义为就是爱情。它包含了我们人生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唯一跟我们说一说吧，你们当时在有哪些争论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或者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比较多的东西。 其实我记得好像最早我们的这个东西跟网上有张图片好像也有关系是吧？ 啊，网上什么图片啊？ 就是、有一个猴子抱着一只鸡呢。 还真是两只斗鸡 啊，猴子和鸡。 哦，怎么回事？这个事儿 就是当时在探讨，就是说两个同一个灵魂的这个东西嘛，就是你看，其实猴子跟鸡本身是一个完全不搭嘎的两个东西。 嗯嗯。 然后，但是就有一张图片，现在在网上搜都能搜到，就是有一只猴子抱着一只鸡， 天天抱着一只鸡， 天天抱着 那。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有爱情？我们当时就在想，说他们是不是有爱情？ 对 啊， 嗯。很奇怪，两个完全不同的生物， 对， 两个物种，然后就在一块儿，天天的互相喜欢，这很奇怪。 我觉得对，这可能就是叫什么，我们现在经常叫跨越时空的爱恋，他们这叫跨越种族的爱恋。 就是他一定能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是， 就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哈，爱情可能在本质上面有时候是一种需要，就是说这种需要的东西能在对方身上找到， 嗯， 你不用去探究它到底是你有的还是没有的，但是你，我觉得是你需要的一些东西。 对， 关键这个也不能说是爱情。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奇怪，你不理解他，他是一个就是造型师，是一个造型师，他去哪里，无论是去全国各地任何地方，他会带一只那个他一只大白熊，是一个玩偶 啊， 那个熊对于他来说就是 他的伴侣， 那是他的命，他的高 啊， 就是无论走到哪里，这只熊一定在他身边。那你说他对那只熊的情感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也没有细问。但是会给我们一种类似这种的 一种心灵寄托一样的感觉啊，就一定要带着它，就是你就说都已经严重到像命一样的。 对， 哎，那这个戏我还看到一个关键词，它是沉浸式独角戏哈。 对， 好像现在很流行沉浸式的戏剧。 对，太流行了。 对，讲一讲吧，就跟我们说一说沉浸式，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沉浸式的体验啊？ 其实更多的就是让观众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本来小剧场的观演关系就是比较近的，和演员其实是。距离就比较近，但是沉浸式更近，那就像我们这样面对面的去演戏，甚至更近，就是演员可能就在你的脸跟前这么去演，身临其境感是很强的。再一个呢，它是多限制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有很多暗线，暗线，然后通过故事，然后通过一些细节，然后观众去猜测，或者是自己去捋那条线，然后自己去把故事的架构自己去弄明白。 哦， 我们不是直接抛给观众的，不是这样的。 哦，明白。这个沉浸式，也就是说，我的理解是，它是有两层沉浸，一个是你的在观看上的一个是空间上的沉浸， 对； 另外一种还有心理上的一个沉浸， 对， 就是你要选择一条线跟着往里边走。 是的， 对，而且这个哇，这个就是要把握这个观众的心理，好像。而且你们要留的东西感觉就要很多， 是的，很多东西都要留，而且每个观众最后看完，其实他们的理解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哦，那这样我们请两位主演来谈一谈，你们对这个剧的有什么样子的？你们都已经演了这么多轮了啊，有感觉，演了这么多场，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你们对这个戏有什么样子的理解和总结吧？ 而且它是独角戏哦。 独角戏好理解，就舞台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吧？这个先让左帅，这样我觉得唯一已经开始在思考了，让左帅，我先问问左帅另外一个问题，你演这个沉浸式的时候，由于观众离得太近，你有没有就是你没沉浸进去的话，或者是被观众给打断的这情况？ 还没有 啊， 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们的舞台，因为你还没见过我们是四周舞台，然后我们中间也是有表演区域，它其实是一个很表演区很大很流通的这么一块子区域。但是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就感觉其实比我预想我跟观众的距离还要远一些，我觉得还可以近。我是感觉还可以近的，但是呢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太磨合好自己的这个节奏，我跟观众的距离我把控不太好，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压迫到他们了。 哦， 我如果压迫到他们了以后，他们的感受是不太好的，我反而觉得应该是观众来压迫我，而我想办法不被他们影响，让他们能最近距离的来观看我的表演。但如果我在他们身边的表演压迫到他们了，他们会往后躲往后缩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控制距离没控制好的关系。 所以说可能我跟观众可能也就这么远了，我不能再近了，再近的话我会压迫到他们，那我就觉得会不好，这个也是我在不断的调整和感受的时候。 明白，我能理解，就是说你其实在表演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哎，你去走近或者是靠近的时候，是观众甚至说我远一点，不要影响到你的表演。 对，但其实这个就是会打破，会让他本身就断掉这个对这个戏的思考。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时候，他们都是想往前探的，他们都是被我吸过来的，而不是我站在中间的时候我把他们给压走了。 哇，这好难啊，我觉得 好难，而且我觉得他本身演员不被观众打扰都已经很难了。对，然后他还要去控制他和观众之间这距离。 对啊， 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吐槽一下郝阳啊，上次去看这个主持人版的这个话剧然后浩洋在下面演嘛，然后演完之后下来，他说：“赵爽，你没哭。”我说：“你在上面演戏，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哭？因为我坐到第二排，我还不知道坐到第一排。”然后 他的眼里只有你。 然后没有看，他就说：“我观察了你，还有我旁边是这个几个都是同事啊，和谁谁谁和谁谁，他哭了，你没哭，那谁谁谁好像要哭了。” 早，这是不是得批评？这是不是得批评？对不对？他演戏 见着他， 对演戏的过程当中，居然还去看这些，真是的啊！ 然后我说。你是在演戏吗？而且你演的是主角啊！你在那边可能都快哭得死去活来了，你这边还观察我有没有在哭？所以我觉得可能，其实台上的演员很容易受到台下观众情绪的影响。 不是，他可能会说 ：“No， 我是布莱希特表演体系啊，什么啊？”来，那个 不是斯坦尼是吗？ 对。然后那个唯一呢？你觉得呢？你会跟左帅有一样的感受吗？你觉得在这个沉浸式过程当中？ 其实本身。这个形式吧，浸没式是一个形式，独角戏又是一个形式。之前就是，反正据我已知的信息点，没有人，我听到有人将这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做过。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想把这种风格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吧，其实就是一个给我们自己等于 疯狂， 对，无形中给我们自己做了一道大山，因为它这种两个形式加在一起，它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所谓的谁，我 没有经验可循吧。 我们做到什么样是对的，做到什么样是不对的，就是所有的过程都是在不断的推翻摸索，两个月的排演时间排练的时间全是在做这些功课。然后其实对于这个剧本的包括构架包括我们整个的脉络以推翻无限，在演出之前都在推翻，都在推翻无限的去否定自己，然后其实挺痛苦的那段时间，我们三个都迷失了，真的都迷失了。但是最终结果就是还是好的还是好的，这是创作过程。然后说的是演出的过程，其实就是独角戏，它其实跟我们常规演戏大家都知道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传统的独角戏一般都是采用自述体的方式。比如让我上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今天我是谁，我的面前看到了大帅坐在我的眼面前，他戴着眼镜，他用这种很好奇的人看着我，然后他结果他说什么，就是一般是自述体这样讲一段故事，然后跳进跳出去演。但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种东西我们不太想去做这种东西，想做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才把独角戏跟浸没式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一个人在上面演戏的时候，刚才那个林峰说的那个压迫感，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给予观众的压迫感，尺寸跟火候特别的重要，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然后这里边的交流是不像常规的戏剧，我跟着真的是跟你现场观众去互动的。你观众给予我所有的情绪反馈点，我可以完全的接受掉，然后再给予再去画。但是这个是不一样，就是我表面上我是跟你在互动，但其实你给我的一些你的反应跟表情，我要是真的完全接受掉的话，会破掉我整个戏里边所有后边的节奏。所以表面上我是在跟你交流的，但其实你是在我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世界中的一个道具也好，某一个点也好。你给予我的东西，比方说我是不能完全接受， 还不能让你影响到了我的节奏， 不能体验， 对，所以这个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比较难跨的一个坎儿。这一次， 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沉浸式独角戏。 一生惊涛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哎，猴哥。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鸽子飞旋，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当沉浸式戏剧和独角戏碰撞在一起，他们会创造出怎样的火花？一个迷失与相遇的故事，一次突破的尝试，三张王牌全力出击，引爆金秋话剧界最强话题。由繁星戏剧村出品的浸没式独角戏话剧《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正在上演。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张爽。 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话剧《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马上请出我们的三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本剧的编剧导演，世上最好的女子黄艳卓，欢迎您黄导。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句话就已经成为我们的谢幕的时候的经典台词啊，就一直脱口就出来了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演员张唯一，欢迎唯一。 大帅好，爽好。 还要欢迎一下演员左凌峰，欢迎凌峰。 Hello， 大家好。 哎，我觉得大帅说那句话真的没错，因为黄导的戏，包括之前的很多戏，都特别走心。我觉得一个女子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写的本子都那么走心呢？ 你是想问，你是想我替你问了，导，你都经历过什么？ 我不好意思问，就让大帅把这话问出来。 但是是因为我看网上有现在黄导，你知道有人怎么说你吗？叫做心灵按摩师。 我不会按。 哎，这个剧啊，我刚才简单说了，就是它其实是讲一个人，就是从一开始的讲爱，到后来是就是不完全给它定义这是一个什么，然后其实每个人看到都会有不同的思考。那我想知道它是以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载体来呈现的呢？能给介绍一下的吗？ 故事载体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一开始把它定义为就是蓝营，蓝营它只有三毫米，就是大家可以去 网上去百度一下，它只有3毫米，但是它有心脏。那这么小的一个微生物，它都有心脏。然后，对，就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头。后来呢，它进入了暗物质世界，心脏丢掉了。然后它就一直都在找寻它的心，成为了不同的物品。每次去暗物质世界，暗物质世界都让他再过一次，就是不同的物质人生。物质人生是指什么呢？他当过笔记本，他当过毛衣，他当过乌龟，他当过不同的东西，但是他都没有心。他都在找他的心，到最后他成为了一个人。也没有心。 一个没有心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迷失吗？ 我问唯一，你理解的，就是你在这个剧中饰演的时候，你演的这个没有心的人，你会把他往一个什么方向，或者你对他有一个什么思考？ 其实这个东西吧，不能单只说这一针儿， 一个针， 不能单只说他成为人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戏里边，他所有的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它是环环相扣的。就是说实话，这个戏吧，就是你看一遍是基本上看不懂的。 烧脑是吗？ 对， 对，它里面的线比较多吧，就给大家的暗扣比较多。 就是方便大家多刷。 方便，适合大家多刷。 我先说一说我们这个剧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好吧？就是演出地点肯定是在繁星戏剧村，那演出时间会一直演，从明天开始一直演到下周一。下周一是中秋节吗？ 中秋节，对的。 在中秋节当天还会上演？ 上演两场。 还会上演两场， 左凌峰和张卫一每人一场。 好，唯一你继续说，你对这个角色的一个理解啊。 其实这个角色，我们就是刚刚导演也说了，我们是借用了叫海萤的这么一个媒介作为我们的主人公，然后他讲的是他一个追心的一个过程，寻找自己心的一个过程。他一开始的等待，包括后来的寻找，包括一些最后决定放弃。他决定放弃，因为他太痛苦了。但是中间他其实潜意识中还是需要去找心脏的。到最后他真正可能见到了他的心的那一刻的时候，那他其实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他已经 经历了太多， 对，他 经历太多， 经历了太多了，然后他甚至可能没有办法再去面对了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是迷失，然后时间无涯。就是我们借用了这个暗物质世界里边，因为我们还涉及了很多其他的元素，但是我们没有明表出来。包括一些暗物质的元素，一些这个多重宇宙的这种元素， 概念， 甚至包括时间流速的问题。是我们都没有明着告诉你这是什么，但是都其实是在这些框架中，我们研究得很明白，把它以这个故事放在这个故事里边。 对。其实我们心里是有底的，但是观众看完真的是不一样的底。 对。 说出不一样的底。 我明白，这就好像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作品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然后那个作品里面其实就讲了很多多重宇宙啊，或者说一些东西， 就是那些疯子的想法。 就是你其实他是疯子，殊不知你是疯子呢。对，就是其实他看完那个之后， 你才疯子呢，你骂谁呢？开玩笑，你说。 就是你会发现，可能并不是他告诉你一个答案，或者告诉你一个科学的一个结论，而是让你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你会对这个宇宙进行重新思考，你会觉得自己是作为人类的目光其实是非常短浅的。就是你会有更多的关于多重东西的一个思考， 对， 所以这种感受其实特别好，也特别适合这种沉浸。 是 你们给自己真的是挖了多大一坑啊！就弄一沉浸式就没完啊，还弄一这个叫什么独角戏，这还没完，还有把暗物质、时空、时间这些其实很怎么说呢，很高深的一些学问都把它加到了里边。 对。 然后，所以我跟大家报一个小料，就是曾经有一次我们跟导儿一起去看剧啊，看完了一个剧以后，导说：“哎，你们谁开车了？”就是对，导是打车打错了地儿，然后呢，就是于是呢就没有办法，他 蹭你的车， 对，蹭我的车，他已经在晚上11点多了，他还要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找一个朋友聊这个戏。你当时是遇到了什么坎儿？对， 就是过不去的坎儿呗， 就是 很正常，这就是太正常的事儿了 啊。 就是 你自己也迷失在这个时间无垠的 无涯的荒野当中了，是吧？ 对，特别正常，就是如果过不去的话就推翻重来，但推翻重来里面又有逻辑问题，就是说你还要把逻辑捋顺，但是其实最终戏靠的是感觉，但是你不能靠着感觉一直走，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大的架构是要靠逻辑的，所以有的时候就跟他们聊也是，我有时候半夜的时候还给他们发微信什么的，就是经常事儿 那包括后期我们都聊不下去了，真的是因为后期我们发现我们聊的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了我们在戏剧方面的这个知识跟理解了， 哲学，对吧？ 它上升到了哲学的东西， 对， 昨天导演突然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些哲学层面的东西了，要不要找一些懂哲学的朋友来帮我们就参考参考，然后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朋友，是也是一个都是学哲学，我大概去跟他们讲了一下这个故事，哦，他们学哲学的人的思维太快了，讲完了以后我只讲一遍，然后他们说你这个故事非常的哲学，就是非常符合哲学里边的一些东西的元素，然后就跟我们讲，包括约出来见面，他跟我们聊完以后我们瞬间茅塞顿开，对于这个戏的走向， 对，真的就是起到最后的时候，我说有两条线出来了，我说哪条线都对，但是你走哪条线都薄了，我说为什么会有两条线，后来真的是学哲学的人给我解释了，因为这是哲学里的两个观念，后来我们把这哲学里的两个观念全都包含在戏里了，所以这个必须得是多线的，因为你单独讲哪条线另一条线抛掉了都不对， 也就是说你们本来架空了走了一个故事，结果这个故事往前走着走着的走着的时候，居然无形当中印证了哲学的两条这个两条理论， 一个是柏拉图的，一个是海德格尔的， 这个我知道，我刚看一下啊，我得赶紧看看资料啊，他们好像在这个柏拉图里印证的是什么人生来残缺，却穷尽一生追逐完整， 对，就是柏拉图谈爱情他是在会影片里谈到的，这个就是说人生就是其实之前人是合二为一的，是一个整体球形人，然后当宙斯知道人太牛的时候，他把人一分为二，所以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去寻找另一半的，这个是柏拉图当时是去解释爱情的， 所以也就是这个导致后来很多的爱情体系都在尊崇柏拉图的这句语言， 叫什么另一半，对吧？ 就是在寻找人生当中的另外一半 啊，就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说另一半，另一半。 所以这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 不是？ 是的，其实精神恋爱就 是 这个， 是这样的， 对， 寻求精神上的一个高度的契合。 对，是的， 看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现在好多人可能会有误会，包括那天我们还在说，其实我们本身啊，就是说柏拉图的这个会影片，这个其实球形人的故事，我们并没有是不是因为看到他这个故事，然后才去做的这个开端，是因为本身导演在写出来一开始这个蓝宇他的新的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后来被哲学的朋友听了以后，你这个故事就和那个柏拉图里边那个会影片很像。 哦，导儿，你现在写着写着把自己写成了柏拉图，我天哪！ 对，就是其实，当时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他最后有两种结局。我跟他们当时我都着急了，因为那时候都快演出了，我说，哎，怎么有两个结局可以出现呀？然后就真的是必须得找朋友来说。 所以就是这个剧到最后走着走着，他自己走出了两个结局。而且都合理，是这意思吗？ 对， 我觉得黄导流露出了神秘而又诡异的微笑。到底这怎么走出来的？真的得到剧场去看。 对，所以我好像无意中接了个底。 对。 对，所以大家啊，可以在一直到下周一的晚上，都会在繁星戏剧村看到这部由繁星戏剧村的三张王牌给大家打造的这样一部剧，叫做《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啊，一直有位观众左凌峰。 对，凌峰就一直在那坐着， 凌峰陷入了沉思啊！我跟你说。凌峰跟我们聊一聊吧。我每次跟左帅聊天都特别逗。来，左帅，这个跟大家说一说你表演的这个，因为是这样，有朋友去看完了以后回来跟我说，说这个凌峰演的跟张唯一他们准备去你们两个人分别刷一次，因为他说你是一个叫做什么萌萌的懒，然后那个你怎么你觉得是吗？啊，你这个角色， 还行吧，我觉得我没有唯一萌 啊，真的吗？ 啊。 因为唯一平常给人的感觉他不会那么 萌，所以他的那种反差萌给人的感觉吧会冲击更大一些。 哦、嗯、是吗？那所以这个、啊 我不是 你是什么刚才你 我是其实我在这演的时候啊就每一场我都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演法 啊 就是怎么样演一个单纯然后又阳光比如说这咱们就说一个人物的性格单纯又阳光然后就是还能可爱比较可爱的一个性格然后有一天我演完了、啊、我一个朋友跟我来说你演的像个智障 你 然后我当机立断我就调整了一下 啊 第二天我就调整了一下我说我不能那么演我再那么演我像个傻子 啊所以就 都觉得他演的像 真的就是演出那种感觉其实也对嘛没心嘛是吧啊 那会儿是有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种快乐和又何尝不是呢我觉得傻子的话、 啊、 也不咱不是说傻子会怎么样但是他们在我的能理解的范围里头他们是还蛮快乐的因为他们不用担心、嗯啊你说什么 这是你的台词啊 啊不是就大概是一种声线因为我们戏里头有很多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会运用到一个不一样的音色 啊 就会来帮助我区分这个人物然后就是、 嗯、有的时候未必是人物是哪是 生物什么不 是一个什么物体 不是 对我们肯定是演比如说我演一个笔记本但是我要那个说嘛呢 说呀 啊我演笔记本的时候我们那个场景设定是在1988年的北京 哦 是北京一个书店里它是一个留言本 啊、哦、 说的就是北京话 啊、 哦嗯、哎呀是你看真的嗨嗨嗨嗨然后那个我演毛衣的时候那个场景大场景在台湾就是、就说台湾话 哦、 然后不同的地方会说不同的话然后也是不同的人物会用他的语音的音色来区分他 哦火那这个对于我们说唯一你演的到底你觉得你是一个萌萌的角色吗演的 我那个还 不太萌 导来评判一下啊 好的演呢， 嗯，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们俩性格不一样，演出来的肯定不一样。 嗯， 而且这个剧其实是不是黄导也不希望给一个特别强烈或特别严格的版式给他们？ 嗯，对， 会希望有些他自己的发挥， 嗯， 然后让大家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 嗯， 我不喜欢给演员放框子，说必须在这框子里。对， 哎，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说这个这一种是柏拉图的那个人生来残缺却穷尽一生追逐完整，那另外一个呢就暗合的是什么？ 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他每一世都不一样嘛。对，其实呢他就是在一个追寻当中，这就是一个追寻，就是一个意义，那就是其实人到底有没有这另一半，那可能还有一种是没有这个另一半，但是我们在追寻这个意义。这是两个。 火天哪这个我强烈推荐学习哲学的朋友啊，这有一部特别好的剧哈、啊，推荐给你们。从这个今天开，哎，不，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在繁星戏剧村，您将会看到一部这个暗合两种这个哲学理论的话剧，叫做《迷失在时间的荒野》。然后欢迎大家到时候去观看。 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学艺术专业的人在大学当中都会有一门课叫《西方哲学史》和这个《中国哲学史》。就可能会给艺术创作带来更多或更深层次的一种思考，可能不像学哲学的那个人可以把那个理论完整的扣上去，但其实脑海当中隐约会有那个走向和对于那种人性方面的一种追求。 对，是吗？对，只要是写精神世界的作品，我觉得都要涉及到哲学。 哎，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说的那个蓝营是那个就是在海上每次就一活一天那个？ 对， 就飞起来交配完了咔死掉 了。它叫海营 啊，就那个海营是那个吗？ 对，百度一下，百度海营，它那图片贼好看 啊。是吗？ 特别好看， 就是在海上会像一团雾似的交织在一起。 不是，它是在海岸附近，然后它在和礁石有一个连接，然后它们是漂浮在那个海浪里面的，然后它们会发光，一片一片蓝色的光。 哦，就是有的时候 特别好看，你就查一下，真的现在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海滩会发蓝，是那个 就是因为那个 你见过，我还没见过现场。 不是经常去台湾吗？台湾那边就有、这个、 就是吧。那个还有前一段时间北戴河出现了那个蓝色的海湾， 嗯嗯， 就是那个蓝鹰造成的、那个、 叫蓝眼泪吗？ 那个有的是海鹰，有的不是海鹰，有的是另一种生物，它也能发出蓝色的光，但和海鹰不一样。海鹰一般就是出现在台湾海峡那一片。 那这个蓝鹰它的生物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就是你们会一下子选中它呢？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是我网上看的，先是被图片吸引的，它叫蓝眼泪，这名字就很美。 就很浪漫， 对， 就感觉这是一个故事，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非常相爱，后来可能女主角和男主角得白血病就没了的那个， 然后画了一个蓝色的眼线，然后哭了。 这个蓝眼泪它是有一个传说的，这个传说是什么呢？就是海底有一个蛟龙，蛟龙它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有一天他就上岸了，上岸然后一粒沙子就吹进他的眼睛里了，他第一次流了眼泪，然后他到回到海底的时候，沙子说你很痛苦，你为什么不让我出来？他说虽然我很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舍不得你离开我的眼睛。然后后来沙子说你太痛苦了，你让我走吧，所以他最后让沙子走了，然后他留下了一滴眼泪和那个沙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蓝眼泪。 我天啊， 这个是一个传说， 但这也是如果是放在爱情故事里面也很唯美，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你痛的人你才会记忆铭心。 哇，这个我看到了这个网上的所有的图片啊，大家也可以搜一下，所以你们扮演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 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 那一片一片里的其中一个 啊， 只有三毫米 、但是它却有心脏， 对，很神奇吧，本身这个动物就是很神奇。 对，而且你们里边刚才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听你们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想要跟你们聊一聊，就是你们说这个人生啊一定要一直追逐，要不然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或者每一天比如说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感觉一直在往前赶，也在追什么东西呢，但是又去有时候真的觉得特别累啊。就是有时候会想，哎呀，如果我选择了另外一个东西，或者是我是不是过另外一种生活，就是有那种感慨在里边，所以我不知道我这种心态适不适合去看你们的剧， 因为年纪大了， 适不适合你们去看你们这个剧啊？所以或者是你们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就是到底是自己适合是一生追逐的这个生活呢，还是说平平淡淡也挺好？ 我们其实把这个新起名叫 Austin， 这个 Austin 是什么我们也不给它名字，也没有明确，但是我觉得就是追逐 Austin 这个过程当中它肯定是累的辛苦的，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快乐，而且它给我们人生带来了意义。我不知道你追的是不是你的 Austin， 也许有的是忙但是并不是 Austin。 哎呀，忽然你这样爽，你先主持一会儿，我先想一想我追的到底是啥。 想完之后半辈子过去了。很多人就是穷极一生也不知道自己追寻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一个人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其实反而就简单了。对，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你才会在追寻过程当中也会选择不同的一些道路。 听说你们的演出过程当中什么禁止拍照是什么意思？是可以拍照吗？ 可以拍照， 就跟传统的，因为我们看剧的时候就是不让拍照。 我们是不能打开闪光灯影响演员的表演，但是我们是可以拍照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舞美的一些事儿哈，肯定就演这个蓝鹰的时候不太可能穿着黄色的黄风衣上台，对吧？那包括这个演员的服装，他会根据角色有一些变化嘛，就是说在这种处理方面是更加的意象，就写意呢，还是更加的有一些写实的元素在？ 我们是把它拟人化了。比如说笔记本， 对，我想 知道笔记，它是一个情绪垃圾站的管理员。 情绪 哦， 那我说的什么 情绪啊？情绪管理员。 哎，这个演员怎么挑导演的毛病呢？ 让人误会。 好的，这个下一周可能看不到唯一出演。 导演换角色过来。 哎，我跟你说，他们真换不了。就这个戏啊，我们说你们为这个戏付出，因为我至少我看唯一已经瘦了不止一圈。 我三个月瘦了16斤。 哦， 从145到现在，昨天刚上成129。 那为什么大帅演了一部剧胖了？ 不是，哎，你演的不一样是吧？好，这个剧你。 咱们继续说电脑的事儿， 为什么会啊？您先 说完。对对对，咱先把这个舞美方面说完哈。 他其实就是一个情绪垃圾站，他是一个垃圾站的管理员 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拟人化，他不会演一个本子 啊。我还以为会给林峰弄个本儿， 不是， 互相互相那种的，不是。 他舞台上就全都是垃圾 啊， 每个人把自己的情绪垃圾写在他的本子上。然后他其实就是每天收那些垃圾的人。 明白了。所以对于这个角色的或者是对他的舞美形象有了一定了解，那我就问问唯一，就是为什么会那么累？就这个剧就是有很多什么特别的地方会让你累成瘦十六斤？ 找不着奥斯汀。 他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戏，它里边一些这个形体上的训练挺大的，包括我们是找的郑老师做的是现代舞训练，现代舞元素的训练，然后包括我们还里边有这个日本的能剧 哦， 还有这个传统的曲艺里边的一些东西，所以而且演出量一个人撑一个小时的，其实比在健身房对跑两个小时的做有氧都会去累。 而且 因为他中间没有休息， 对 我不可一个人演，你中间要是断了的话，那观众不就断了吗？那观众看啥？没得看了 啊。 对，打个简单的比方，你在这站75分钟，你累不累？ 也是也是。 那我要在台上说75分钟的话，然后再边说边做动作，你觉得累不累？其实就是一个对体力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而且又是沉浸式的，你要随时跟周围的环境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我是这样，还有2分钟时间，我们有去看过那个你们剧的听众说你会去找人跟人互动，对吧？当时他们说就是没敢找认识的人啊，是吧？那个谁，就是婉乔他们不是去看吗？你要去跟他们保持这种互动的时候，就是，我想 挑什么样的人下手呢？ 其实我倒没有太就是随机的，就是当时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嘛。 就其实大帅，我觉得他想问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互动效果，在这个剧当中是起 到一个什么作用？我当然是希望观众，既然是互动，他肯定是如果我们的交流能够成立的话，他是来帮助我们这一段表演的呈现的。 对。 但如果这个交流没有成立的话，那其实就是他阻隔了我们的交流。那我想跟你交流的时候，你不跟我交流，那这一般叫什么？尴尬。 明白，更像导游吧。 明白。 就是其实他的这个更多的一个作用是在剧中希望能互动或真正的看这个观众沉浸进去， 也是提出一些问题吧。跟观众在互动的时候一般都是来提出一些问题，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回答的。 多数观众我看还是喜欢互动的， 喜欢的 还是 对希望和演员交流的。 你们不找主持人来互动也是对的，要不然这场子从70分钟变成了120分钟。 他不就怕他们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就开始 对，怕他们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 就会有观众 走起来了。 会有观众就是跟你无穷的在一直扯不断的那种吗？ 我见过一个特频的，就是你说东他说西的那种。 这种 他就有点不在往你逻辑上拍那种。 那叫杠精。 就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吃了吗？他说我刚洗完澡。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交流也是不成立的。但就是看你救不救活了一下了。 对，这跟你们来说挑战太大了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看一下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三位主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三位， 谢谢主持人 三位。同时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别忘了不要错过这部剧啊，从明天晚上一直到下周一，您都可以在繁星戏剧村看到这部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由黄彦卓出品，唯一和左凌峰主演的这样一部话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堂耳朵。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